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想要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的直播内容，以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嘉宾来互动，跟我们来提问的话，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北京市近日公布了中考体育改革方案，中考体育总分值增加到了70分，中考体育分值加码了，学生和家长觉得压力大吗？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也是走访了学生、家长和培训机构进行调查，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各档新闻节目播出的记者调查来收听。今年的12月25日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组建20周年纪念日。从本月开始，国话将会推出院庆展演季，新创剧目直播《开国大典》《英雄时代》《战士书写》和经典作品《大宅门》《哥本哈根》《人间烟火》《四世同堂》，共有7部优秀话剧在境内外演出，展示中国国家话剧院近10年的戏剧成果和艺术底蕴。昨天晚上8点，中超第二阶段第15轮的一场焦点战打响了，最终呢，北京国安是1-0战胜了广州队。这周的天气呈现出来一个干冷的趋势，高温不是特别的高，而晚间的低温会持续的走低，大家除了感受到温差特别大，太阳一落山之后呢，就会明显的觉得冻手了啊，很冷。在很冷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美食相伴呢？欢迎一下茶食五味的主理人川静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川静。 主持人江夏好，大家好。 你看川静好久不来，都生疏了。你以前都不会叫我的全名儿， 是吗？ 对，你刚才叫的这个全名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下，他刚才叫那五个字儿啊，你们可以到微博上去搜一搜，好不好？ 因为正好我在看你的微博，所以你突然一叫我，我就 就懵了。对，微博上面也是刚才川静叫我那五个字儿啊，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儿，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可以提前的看到，川静给我们带来的美食的图片，一定会让你在寒冷的冬天觉得很温暖。同时，我也说了，今天将会是一期营养又美味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素食。其实昨天我就问过川静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一定要这么素吗？大冬天的，为什么会想到跟大家说素食？ 这个其实也是想跳脱一下美食的一个困扰吧。就很多人认为，就是一说好吃的食物，就一定要有肉类的蛋白。那其实你看，就是素食其实是半边天，我们不应该忽略它，这是第一。另外就是素食里面也有很多有营养的物质，反而是肉类，和它相比吧，我个人建议，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营养均衡的话，我可以选择 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平时有个契机能够找到好吃的素食菜谱，可以在家尝试着做一做素食吃。 嗯， 对于肠胃的清理呀、啊、然后身心啊，其实都是很有好处的。 嗯，但是我要替我们的江汉官食客问啊，他说他是喜欢吃肉、 哦、 所以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爱上吃素菜？我觉得这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是觉得说我不是不能吃啊，我只是没有那么爱吃、 嗯、 所以归根结底是不好吃， 对 吧？ 对，但是不好吃并不是菜的问题，并不是素食本身的问题，是制作方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可能更加有意义的就在于此吧。 嗯， 因为我有朋友吃过最近来吃我做的素餐，他们说那如果素餐都这么美味还吃肉干嘛，因为年纪 这是很高的评价呀， 年纪大了一点点以后呢就觉得其实没那么主观的能想吃肉，另外就是身体也觉得吃肉负担比较大，还是常吃素对身体，就你自身就感觉很轻盈，活得很自在，很松快。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可能你感觉精力充沛，就比吃肉的时候睡眠要质量高，睡眠的总时间要少很多，觉得可以腾出很多时间来，学习啊，工作呀，甚至陪伴家人，或者是干你想干的。但是曾经吃肉，每天都吃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空余去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吃素餐要说起来好处很多的。 在这儿呢，我也要跟大家更正一个说法，就是今天可能大家一说我们要素食了，就是说那是不让吃肉了吗？也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们今天只是请川静告诉大家说。我们平时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美味的一些蔬菜啊，对，怎么样 做的好吃？ 好吃，而且很多的小朋友，我听过很多的宝爸宝妈吐槽啊，就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不爱吃蔬菜。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爱吃，就可能，就它没有特别的味道嘛。你再往根了说，它可能就有点青草的味道，然后或者是什么，所以小朋友不爱吃蔬菜呀、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今天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制作的方法，包括菜谱，如果大家没有听到的，稍后呢川静也会文字啊抛到我们的评论区，所以大家不要困惑，说第一不是不让你们吃肉，只是说哎，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把素菜占比我们稍稍的来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有可能你不爱吃，真的是做的不太好吃，想要怎么做的好吃，先从看川静同学给我们做的美图开始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图片咯，看完了我保证你肯定会饿，继而呢你会问说这真的都是素的吗？我不信。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在说具体的菜品之前呢，再替我们微博上面的听众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在不放盐的情况之下素食也会很好吃吗？如果也不放糖呢？ 不放盐，盐是百味之主。在无论是法餐、西餐、日餐、中餐，无论哪个国界，可能人类的饮食世界里缺不了盐吧。 但可以少，对吧？就是这个量可以控制它。 对，量可以控制，但你要说从本质上，那它不能缺。肯定是要有盐的，多少这是由你的食材的量和你的口味决定的。 我其实看到他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为什么非要不放盐呢？是不是最近大家也会被一些这叫什么，就是一些科普文所误导，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就原来可能盐吃多了，然后呢突然发现啊，这个科普文说盐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说那我就完全不能吃盐，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啊。 我们流一滴眼泪都是咸的，就是生命体的结构它是需要有它基本组成物质部分的。所以食物也是这样，我们人也是这样，人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其中之一原因从本质上来讲啊，说起来像开玩笑，但其实是认真说，就是其实是因为你吃下去的东西 和你的本来的存有的构成相似，不冲突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好吃，以及才会觉得好消化。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其实还是我身体，就是因为消耗掉了这些东西，我一定要补充的是类似的东西嘛，不能是补充的是我完全跟我原来消耗掉的东西，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不可以的， 完全无法吸收，无法消化，那肯定是不好吃，就无论它口感味道再怎么，就你吃进去你也会无法消化，所以人类自然会产生，就这东西我不能吃或者不好吃。 然后呢这个问题，我想知道说你在今天的食材里面有没有选择啊？如果没有选择的话，我们就现在来说，如果这个食材当中有选择，就说到这个食材的时候我们再说。蝎子同学说，怎么样可以让不喜欢香菜芹菜和茴香的小朋友喜欢上呢？ 那我看这个不喜欢是因为什么，你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味道吧，因为这一类，你说这一类它其实都是有香味嘛。 味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而且还不是个别人。我就悄悄的尝试问我有一些朋友和客人，我说你们忌口是什么呀？我忌香菜，然后我就会紧跟着问，我说那香芹呢？香芹是什么？我说就是类似于芹菜，忌口吗？啊，不忌，我很喜欢吃香芹，很喜欢吃芹菜。哦，但是我心里知道，哦，其实它俩是一颗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香不喜欢香菜，同时也不喜欢芹菜的同学，小朋友，那我觉得 那可能 大概率就是 不喜欢味道， 嗯， 或者是针对这个东西过敏，因为就是前一阵子是敞开另外一话题，就是说谈到生命科学的问题，就是说前一阵子不是很多人就好奇自己的基因里面，就血脉里曾经流淌过什么样的过往和组成部分嘛，就。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就去测了，然后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话题就可以聊很长时间，咱们暂且跳过这个话题，就说还说食物，所以可能每个人 他是不喜欢， 对，他就是不喜欢，与生俱来就是对，比如说某一种东西他不喜欢，或者说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过敏，甭管是心理过敏还是说物质身体肉体，比如起皮疹或者说呼吸受阻啊，就怎么样，肿痛啊，痒啊什么的，或者是一吃这个东西我就拉肚子，这都算过敏。不管是你心理上的还是肉体上的过敏，这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大家都忽略了，就是记忆。就是我曾经，其实我不是不能吃西瓜，但是我曾经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吃西瓜受伤了，就是创伤性的记忆，导致就是不能，有很长大约十来年吧，就能看别人吃西瓜，但是自己不能吃，就觉得不好吃。但事实上过了那个心理的坎儿以后，就觉得西瓜还挺清甜的，还挺好吃的。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是因为味道的话，纯粹是因为味道的话，那其实可以调整的。那如果是有时候是因为记忆的话，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的心理恢复了，可能就又没事儿了。那还有一种就是最麻烦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可能由于基因某种层面上它对某种食物产生抗拒，这个我觉得就顺应吧。我觉得没必要非得我不喜欢吃什么我非要吃什么。我觉得活着，因为食材实在很多，如果你真不喜欢，也许那个东西就是不适合你的。 好， 没 必 要， 不要勉强。 对对， 你的身体不需要它。 对，就是也许是暂时不需要呢。 对， 这个不好说的。 等它某一天就是适应了，是吧？就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它这个香菜蘸酱了。 因为你你知道吗？就是我曾经做过，拿自己也做实验，也拿身边的人好朋友做实验。就是其实你要仔细问他们，你说今天你们想吃什么？很多时候人在特别匆忙或者是顾及不上，就比如说工作或者家务是非常的焦灼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饿了你给我口吃的能让我吃饱，不觉得胃难受，或者说不觉得有空乏的那种无精打采的感觉，就怎么样都行，那是一种吃。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活得特别敏锐，就是相对来讲，这一般比较敏锐的人，他平时他的心境也安宁或者安静的时候相对多一点， 然后他能很分辨的说，我今天是想吃什么样的味道，甚至我今天想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东西虽然我也很爱吃，但我今天我确定我不想吃那个味道。 嗯， 就这个其实你说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想就是他在那个时刻刚好需要那个口味。粗浅的就是说酸甜苦辣，就有的时候比如说自己觉得知道自己可能心火太旺了，他就自己就不想吃辛辣的东西。 嗯，明白，它是一个自主的一个选择嘛，就是我们成年人之所以区别于小朋友，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自控一下的。好的，刚才我们说少油少盐的问题啊，然后有朋友说在家里边会水煮小白菜，清蒸胡萝卜，你们生活的真的很健康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吧，反正你啥也不放嘛，对不对？就健康二字儿啊，送给你。接下来呢，我会请川静就我们已经放上微博的这些图片挑着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素食美食。喜欢素食或者是希望可以烹饪出好的味道被家人所接受的，可以来到微博向川静提问，也可以看图。同时呢，我转发的茶食五味的官博，大家也可以去跟川静私聊，你说哎呀，这道菜我很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菜谱，都可以直接去私信他或者是评论茶食五味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们先跳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图三和图四是披萨，对吧？因为披萨呢，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我觉得会被这个形式所吸引，然后解决他们不爱吃蔬菜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这些披萨都可以在家从头做到尾，而且也一点都不复杂。学会以后可以百变，就有点像北方人对饺子的热爱吧，就馅儿可以变，然后但是你要真是要是学会了的话，就是什么时候想吃了随手就可以做起来。 而且就北方人对饺子好像确实是就隔一阵儿我会听到我很久没有吃饺子了，我就是要吃一顿饺子这样的声音。 看就是那我们简单的用就是用最简短有效的方式把披萨在家自己做各种口味的，因为你看市面上的披萨就那些口味嘛。然后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有某一个品牌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品牌，就是说他们家那个好多食材都是过期的。然后对，就不点名了，不可能大家都知道。然后后来就想到就是说披萨，就现在很多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披萨基本上都一个配方，就是没什么自己的特色。那如果说面对小朋友或者说居家，你想开发一点自己喜欢的味道滋味的时候，就可以学一下，就跟着咱们这个音节目直播学一下这个小小的披萨怎么做。先从头说哈，先从头说它那个发酵那个面种，就是我们叫面种，其实就是那个饼坯子饼底怎么做。它的食材非常之简单，就三种，一个就是必须要用到的就是高筋粉。还有就是干酵母，就我们常就是藏在超市就能买到那种干酵母，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海盐。当然如果你强调说一定要用加水的话，那这肯定，所以就是酵母、海盐和高筋粉是三个不可缺的。然后有了这三个，你就可以当然可以替换，比如说我家小朋友喜欢吃那个奶香味重的，那你就把水替换成牛奶啊。如果你就说我对奶制品过敏，我就想吃那个很清简版的，那就是常温的水就可以。比例也特简单，就是高筋粉有多少克，常温的水就有多少毫升，所以是1:1。然后那个干酵母基本上就是两人份的话需要1克干酵母，如果是4人份的话就2克，然后以此叠加。海盐呢，海盐要多一点，基本上是100克的这个高筋粉就需要15克的海盐。这个比例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待会我在底下那个评论区我单独写一下吧。 对，就是文字在告诉大家，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官方的这个 APP 听听 FM 听见的听上面可以回听，比如说你就拖到15:38这个节点上面，然后呢说好，我就想听一下这个配方，我再抽空拿笔记下来，这个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面饼这个底子所需要的东西。 对，面饼的这个底子，其实这个面饼底子大家如果常做面食的人一听，哇，水和粉是1:1的话，那一下就明白这个底子一定是很湿的，就是在刚开始调制好的时候是很湿的，没错的，要相信我刚才给的这个比例，它这个就是很湿的。然后它要，因为它有干酵母，加上海盐，它其实是促进这个面粉在这个你的这个就是等待的这个4个小时里面，后续有一个膨大1倍甚至1.5倍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会在这个过程里变得没有那么稀。就是它会变得非常的清香，大家尤其是冬天做，就是大家可以甚至可以尝试，就是你晚上去做好，然后第二天你还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就用，这个就是更简便的一种方式。就是都可以，面底子都可以前一天睡觉之前，你想就面粉加水加海盐加干酵母粉，然后一和，然后你就盖上一层保鲜薄膜，然后就搁到冰箱里去，第二天你需要做这披萨了，你只要把食材其他的就是蔬菜什么的，如果你想吃肉的话你就准备点肉嘛，然后都准备好，然后只要把饼子，把那个发酵好的饼拿出来搓一搓，搓成你喜欢的形状，方形的圆形的随你便，然后把酱和那个食物放在上面推进烤箱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所有需要的食材大概其实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这个面饼，我们把底子这个托给做好了。 是两个事情，一个是面饼给底下给托，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上面添加元素，元素这个是根据个人口味喜好，我们这一期咱们主要讲素，那我提供的这几个图就都是素的披萨，就都可以在家尝试，甚至可以搁果子，就当然是搁果子的话你要考虑好哪些果子水分大就不要搁，你说我非得要搁橙子的话，你像咱们应该是图二吧，那个就是我用橙冬天的橙子做的一款橙味的辣披萨，特别好吃。那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是搁橙子的话，你要提前拿那个一点点盐和一点点糖，把这个橙子的那个多余的水分先煞出去，然后放到这个饼胚上，然后推进烤箱。 就是食材的不同，这个第二个步骤当中我们就考虑说怎么样把它不好的一些味道呀，多余的一些味道提前的处理掉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把它铺上去推进烤箱。 铺上去然后推进烤箱。当然如果你说我想吃那个意式风味的那个番茄酱，那如果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额外介绍几个，就是用在披萨或者是意大利面，或者说夏天拌面的时候的各种中西式的那种酱，包括什么罗勒酱啊，奶油酱啊，什么我们都可以以后抽空讲。但基本上就饼底，然后还有上面的食材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酱呢，你如果现在还不会做的话，你去超市上买一些现成的披萨酱可以自己解决。如果你特别心灵手巧的话，那你就上网查一些，现在大家都查这个菜谱都很方便嘛，查一些制作酱料的菜谱，去提前做一些酱，然后储存着。今天想吃番茄酱了，你用番茄酱；明天我要换口味了，然后可以甚至可以吃坚果花生酱，都可以，都随意。 好的，这个是我自己看完图，包括川静提前给我的资料里面，我个人比较感兴趣啊，像我这样的小朋友，非常想要吃到的，我觉得也可以满足我。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现在啊，我现在是有意识的在说像你说的，比方说我要增加一些纤维的摄入啊什么的，所以我是自主的去选择，但是绝对不是我很爱吃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多吃它，不是这个阶段。所以这个披萨是我个人认为说，我既完成了可能摄入一些主食的需求，然后又完成了 哦，这个菌菇类呀，或者是蔬菜类呀，像你说的，甚至是水果类，可能都可以融入在里面。嗯，这个味道的综合还不错，我觉得是这个素食披萨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第一个来听一听啊。另外呢，好人游戏酱想要了解一下图一的做法。 哦，正想 说 图 一呢，哎，怎么这么巧呢？大家还想了解哪个图片，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微博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了。嗯，好，来，我们说说图一。 图一其实是我还有意识的，因为大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就是说吃蘑菇一定要做成汤或者做炒菜。嗯，我记得咱们之前不就说要多教大家用烤箱吗？ 嗯， 那我就想跟大家说，其实蘑菇类用烤箱做也非常非常的合适，缘故就在于蘑菇，如果你想让它味道特别的鲜活，就是解决刚才有些朋友问说，哎呀，素食不好吃的问题，你想让一个纯素的蘑菇类的菜变得非常的鲜美的话，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蘑菇里的水分，就是外界进入的水分的这个占有比例变低，用人话就是说浓缩它的鲜度，剔除多余的水分。烤箱刚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做汤其实就是把它那个水分就是融合在里边了。 对对，做汤的问题，做汤的概念是说把蘑菇的鲜味从蘑菇里面抽取出来，融入到汤的那个水里面，然后你喝的其实是那个蘑菇汤。那是它的美味。 嗯， 对，你可以把蘑菇当茶，就类似于茶的概念，就是说那做完汤或者是煮完的那个茶，那个茶叶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了，主要是茶汤或者蘑菇菌汤好吃好喝，对吧？但是你要如果想吃蘑菇，除了快火猛炒之外，那搁到烤箱里面，它的发挥能发挥到它的极致。 像你说的，他把这个水分多余的水分剔除了，但同时又让它这个鲜味儿得到了很好的释放。 对，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话，把烤蘑菇作为一个大类目，咱们统一说一下。 嗯，好的。 不管是什么蘑菇，比如说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牛排菇，就很大很厚实的话，你可以给它拆分成小块，也可以用时间加长的方式催化它变熟。那同理嘛，那小的蘑菇很小，就比如说图一这种蘑菇，它很小，那你就缩短烤制的时间，但是烤箱的温度一定要在190度到200度之间，这个是没有商量的，就不能说哦，小的蘑菇我就放到100度，那永远烤不熟，你会吃完了可能会出现幻觉。 哦，而且这个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大家不要这样做。 对对对，因为蘑菇还属于菌类，它不属于可以生吃的，除非特殊的蘑菇必须加这个，要不然还会有朋友来发出诘问。 那你非常懂啊，你非常懂我们的听众。 因为大家都是求真知的那种类型。 对，就是哎，这个不可以吗？这个我不能做吗？都是 或者画括号。然后呢，再来说，除了烤箱的温度设定好以外。其实做烤蘑菇对于我们的油分摄入是非常好把握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式的炒蘑菇或者是日本的蘑菇天妇罗，它可能会在你在成它熟制的这个过程中吸入了或者是沾满了油水，而烤蘑菇呢，其实就是放几滴橄榄油把它刷匀，买一个那个烤箱经常会用的那种刷子，然后几滴橄榄油，然后刷匀，然后撒上黑胡椒碎和盐，然后拌匀，就是在你的料理盆里拌匀，然后放到已经铺好这个烤箱烘焙纸的那个烤盘中，烤盘最好选一个不高不低的吧。我见到很多人，就这个额外插一句话题啊，见到很多小朋友就是他买烤盘不知道怎么挑选。烤盘最好买三种，一个就是它其实叫烤网，就是它其实网格，它没有所谓的盘子，这种呢特别适合于比如说烤肉或者说烤海鲜，那它那个腥的那个汁水就会 它会就渗下去，渗到底下那个你要盛放多余汁水的，然后以后倒掉那种生的烤盘里。但是那种烤架呢，就比较适合这种食材，而像烤蘑菇呢，还有烤蔬菜，就适合那种可能那个烤壁大约至少有两个指头这么宽吧，两三厘米这种深度的烤盘。 嗯， 如果你说我想烤炖菜，就是你的厨艺又上升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说我要带汤汁一起去烤，就比如说那个法式有一些烤炖菜。那就因为你没有汤汁，所以你要选择深度很厚的烤盘或者烤碗。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烤盘这件事情上，你至少要有这三种才适合你居家日常做一些家庭料理。 嗯，这是烤盘的选择，而这个烤盘的选好了，你用烤箱做蔬菜就会 事半功倍 啊，更合适。 对。然后呢，把它放到已经铺好的这个油纸的这种中浅型的烤盘中，然后加热好200度，然后把它推进去。推进去，像这样的小的蘑菇，基本上10分钟到12分钟肯定就 OK 了。啊，放在中间层啊，不要放到离烤炉特别近或者特别远的上下层，放在中间层，让它均匀烤制。 嗯。 然后中间其实偶尔你可以翻个面，如果你铺的特别厚的话，你就要翻个面。如果铺的薄的话，那就没必要再翻动了。 嗯， 烤如果大的蘑菇要烤个18分钟甚至20分钟，比如特别大型的那种，大型的褐菇比我们女孩子的拳头还要大那种，就要烤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烤到20分钟。 这个你看十来分钟，算上前期的准备工作，我觉得可能也就20分钟吧，因为你洗干净了，然后把它铺上去，你说要多长时间？ 对，你烤箱加热的时候，你就可以处理食材，清洗干净，然后什么切一点。如果说不忌口蒜啊什么的，葱啊什么的，你就可以切一点这种提香的香料。如果说忌口这个的话，还可以那个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所有的烤蘑菇都特别适合那个百里香、迷迭香。以及我们常用的那种小茴香，就大家其实会觉得好惊讶，茴香不就只做饺子吗？但其实茴香做蘑菇也很好吃。 嗯，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我突然觉得就很适合新手来操作的原因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这个菜我没有炒好的原因是我火候没有把握好，但是烤箱就很好避免了这个问题。就反正你把它放到中间层，像刚才川静说的，十来分钟的时间，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时间， 温度设定好， 对， 温度设定好， 它就不存在于不均匀或者我火候没有把握好的问题。 是，这十分钟还可以干点别的，比如说弄个那个披萨的面底子。 真的，我觉得烤箱是一个，就前提是大家选对啊，选的也很小巧啊什么的，很适合你的这个家庭使用的。包括现在有很多内嵌式的那种烤箱都没有问题，就适合你的家庭来使用的。只要选对了，它应该大概率就不会被闲置起来，然后你就会随着我们节目说这个烤箱的用途，川静每一次都来吐血跟大家再说一遍，真的很好用，很简单，很好用，很简单。我们说的多了，大家真的尝试一下，慢慢就会发现，哎，真的又节约了时间，然后又没有这个火候的问题。好，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说的吗？我们可能还可以说一道菜的时间。 那我们说烤茄子吧。 好，图三，对吗？就是我刚才误以为是披萨的那一个。 对。 嗯， 其实那个就你就可以理解，那个茄子片也像披萨底嘛， 对对对， 拿它当小披萨用。 嗯， 就是烤茄子也是有点像我推荐的理由也跟刚才推荐烤蘑菇的理由相似。茄子是一个更爱吸油的东西，就大家知道吧，就是中式那个什么茄子料理有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一盘子油呢，就这个很头疼。我曾经也讲过中式怎么用中式的方法做茄子怎么省油的方式，大家可以看我公众号啊。 嗯， 但今天就咱们主要是说用烤箱怎么做茄子。就烤箱做茄子，对于烤箱的预热要求也基本要达到220度到230度，根据你烤箱大小和功率来决定，大家自己可以回去试一试啊。然后但是呢，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它的优点就是还是像烤蘑菇一样，它只要刷薄薄的一层橄榄油或者一层什么玉米油或者你常用的油就 OK 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烤茄子的时候可以拿小叉子在烤制之前再 在茄子的厚片上插几个小洞，其实就是为了那个茄子的那个色度的那个汁水流出来。 嗯，明白。 这个其实就用到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烤盘和烤架了。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讲究的女士，或者是美食家，你就可以用烤架来烤茄子，会得到外焦里嫩的茄子。如果你说我刚还是一个小白，第一次尝试，你怕烤糊，那就用烤盘。但是烤盘的话，它未免就会有些湿塌塌的。 嗯 嗯，那烤茄子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不像烤蘑菇那么短了啊，时间基本上要控制在25分钟到35分钟之间。如果你说我烤一个日本那个大长条茄子，厚厚的，我中间不只抛一次，只抛开一对半切开，然后不会切成片的话，那基本要烤到40分钟才能熟透。 嗯， 这可能是它本身食材的缘故吧，就是茄子确实是一是不太好入味，二就是它可能在烤箱里它的时间长度就是比较漫长。可能有时候感觉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烤一条鱼都好了，为什么一个烤两条鱼都好了，一个茄子都没有烤好？就是它时间其实相对比较长， 嗯， 但是出来的结果会很惊喜， 就是一个茄子披萨的结局。 茄子披萨，对，这个中间的那个调味就是发挥想象， 嗯， 就是你想吃辣味的，那你就调那个再刷橄榄油或者是酱料之前，你把那个酱料调好，调成你想要的味道。如果我就想吃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中式的那种，或者照烧汁那种，你就是酱油一勺，糖一勺，1:1，然后加一点点那个油，然后拌匀了以后，往这个再加一点盐，这三个食材混合好了，充分以后再刷到茄子上面。不过加一句括号，如果你要烤带糖分的食材，就所有都算哦，如果带糖分的食材一定在烤制的中间，比如说烤40分钟，那你要在第20分钟的时候带上锡纸，以免烤焦。 哦，就是它后半程，因为这个糖分的析出它就会非常容易焦。 对对对对对， 太重要的一个提醒了。好，说 一 下我们 锡纸怎么用，你还记得吗？咱们上次说 就是一面是光的，一面是哑光的，这个就很重要，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来，请川静给出正解啊！我怕我的记忆出现偏差，结果给大家一个错误的示范。 正确的就是把反光那一面朝上， 就朝外面。 对，朝外面，那个 就是用那个哑光那面包食物。 对， 好， 是的，而且包食物之前要把那个锡纸给它稍微轻轻的揉捏一下，就像攒一个纸球一样，然后再打开再包，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粘，不会跟食物粘在一起。 哦，它自己形成了一个 就是 不规则的这个， 对， 好的， 是的。 那我们的深海鱼儿说还可以涮清汤蔬菜火锅吗？但是问题是这样啊，你涮蔬菜就是你用不用清汤，你用白水你也能涮，你最后你吃的那个结果其实是酱料的结果嘛，对吧？你用它来蘸什么来吃，你最后吃的那个结局其实是酱料的。另外呢，童宁同学想问一下有没有下饭的素菜啊？肯定是有的，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茄子披萨就可以，是吧？你想可以做一个辣口的。 辣的，对，我想到中国人其实我也中国人啊，我也同意下饭这件事情。我都被说怕了，就是那个下饭就是重口味就下饭，因为它的味道无法独立的存在着你口腔里面，你总要吃口淡的，哪怕喝口水也觉得好受一点。所以下饭这个事情吃起来是很痛快，就你所有的菜都可以做到很下饭，就只要肯加调料就可以。 对，只要肯下猛料。但是你们前面不又在说要少盐少糖，对吧？你们又 这么猛、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最后听一首小熊的诗，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他说：“丰富健康有营养，颜色搭配还多样，酸甜苦辣啥都有，请君下午来品尝。”谢谢川静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品尝完了。然后呢，其他大家还想要问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找到川静的微博。那今天就是这样啦，谢谢川静。 谢谢大家。 好，再见。 拜拜。 其实呢，今天川静准备了很多的内容，我个人有很喜欢的啊，包括冬天里面不能够不说的烤红薯的内容。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说了，之后呢我们再跟川静连线，或者是请他来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聊一聊那些好吃的蔬菜，在冬天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幸福感。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傍晚的时候呢，我会发出我们的点歌帖，明天下午的3:18，乐享下午茶节目来到你的故事谁的歌，又到了大家可以点歌的时间了，所以赶快来关注我的微博，傍晚到晚间来点歌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明天见，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